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昨天的一个重大的消息恐怕影响中国少说是几百万，多说了上千万，乃至好将来的很多大学的这个同学都可能受到这个影响，就是北京的这个高考率先提出这么一个改革的建议，英语啊一个备受关注的科目从原来的150分很有可能要改成了100分。哎，这个英语的分值在高考中的占比一下子就缩水了1/3，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好，这个在我看到网络上的调查的方面，新浪网这里有一个调查说，你是否支持高考英语降低分值，高达72%的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支持。这个呼吁，这个我相信如果把这个调查的题目换成一个英文的调查题目来说的话，说不定这个结果会有一些不同。 还看到凤凰网他们也有一个调查说呢，是支持降低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的人数呢达到了83%啊。估计呢这帮孩子都是当年被英文给坑了。 也不一定当年，还有很多投票的人还 是被英文所坑。 如果按照之前这个舆情调查室说的，上这个新浪微博的人大部分都是学历比较低收入水平比较低的人，那这方人本来他学英语就已经受过一次打击了，所以在这时候听到这个消息肯定都是欢呼鼓舞，说太好了。 哎， 英语滚出高考。 你看哈，这个咱们先来说这个大家的这种反应。支持什么样的人会支持英语降低分值？我觉得要调查的话呢，当然我没有这个非常严谨的。 英语没学好的呗。 通常都是 英语没学好， 通常应该是英语不太好的，或者说英语成绩不太好的同学。 尤其是因为英语没太好，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的那些人。 是这样吗？ 如果你是一个英文水平不错，英语成绩挺好的，你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的话。 你要是个美剧迷的话，你就要掀桌子了。 也不见得。你看，像我其实也不算英语好的人。你看我的心态是什么？我说完了，你看又有一大帮孩子要步我的后尘，你有时候会出来会感觉你吃了英语不好的亏，你知道吗？ 像你这样逆来顺受的人不多。 哎，你觉得 像你这样这个受虐了， 你说这个话， 英语虐我千百遍，我待英语如初恋的人是不多的。 那说明你初恋太多。 不错，你说这种话不具有这个说服力，为什么呢？因为平心而论，就是你以你现在的学历、学位和你的工作， 你不需要担心英语的问题。 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不是一个因为英语而受到严重的这个事业上或者说受到严重伤害的人，所以你说这个英语好不好的话，对你来说，对大家来说，听上去没有说服力 啊。这圆圆的这个， 我是多操心了。 不，圆圆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现在出来抱怨英语的人都是一个 loser 的心态。 我不是说 loser， 我是说，但你看，我去很认真的去翻了一下评论，就绝大部分说赞成取消英语的之后。这个我觉得里面应该有超过一半人，就是因为他高考的时候英语没考好，造成他没有上到他心爱的学校。 那他不更加悔恨吗？说为什么这个 没有、啊？ 这个有两种原因哈。 他会认为如果不考英语的话，我没准就能上北大了。 这就像你失恋了，有的人归结为自己的原因，有的人归结为对方的原因。 应该是你继续把英文加大分值，让所有学不好的人都跟我一样 的。这个就是你这种逆来顺受者的报复社会的这个心理了。靠，像什么这个俞敏洪这样的说靠啊，有的朋友说啊，我英语。不好，所以我要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要学好英语。但有的人不这么想，或者说比较 英语不好，所以我要 仇恨英语啊， 证明学英语是错误的。 对啊， 这 也是另外一条路径，可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要打压就你们奉为这个圣旨的这样一门语言的一个尊严， 对， 就让大家觉得这个是被人唾弃的。 对，当我的这个对立面， 当 我的对立面下去了以后，我自然地位就拔高了嘛。因此，咱们现在这个非常不怀好意的来揣测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高考英语减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高考英语降分的同时，高考的语文增加，北京哈，北京的高考语文很有可能要增加分数，高考的150分的总分，语文要从150分增加到了180分，变成高考所有科目里面分值单科比例最高的一门课。所以有的人哎，把这两件事情拿在一起哈，他就说那这个倾向是说，哎呀，要这个回复母语的正统地位，或者有的人要强调说这是国语 这个地位的回归啊，什么传统文化啊，巴拉巴拉就都来了，说这个英语的终于被拉下神坛了，大快人心。所以我第一反应啊，就是咱们教育部的前发言人王旭明先生，王旭明先生每天在微博上面，也不管有没有人响应他，每天都要倾城一呼， 嗯， 啊，这个。有的这个男士们早上做一下运动什么的，他就清晨起来呼一呼， 嗯， 说清晨呼说要取消英语教育，然后要恢复国学的这个教育。这个话题我们之前有一点讨论哈， 嗯， 但是王旭明先生的这个呼吁呢，哎，在北京高考的改革当中呢，似乎得到了一点 回应， 回应。所以说呢，他当天就发了条微博说，今天传来喜讯， 嗯， 啊，传来喜讯说北京的这个高考要这个英语要降分了，好，语文的这个分数要增加的分数了。所以他在那边呢，哎，表示这是一件好事儿， 嗯。 但是当然，他也非常强调说，将这个语文啊，还是得把它学好，还是非常重要的。加分可能也不能够说明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简单的，如果把王先生这个归类为这个国学派， 嗯， 国学派的话，那这个可以视之为是国学派对阵洋务派的一大胜利。 那我觉得这里要分清，哎，我觉得还是要分开讨论一点什么呢， 嗯， 就说高考是不是需要改革呢？需要改革。 对， 英语教育需要改革吗？非常需要改革。你想这么多人，你像我仔细想一想， 嗯， 我是从初中开始学英语的，我小学还完全没有学过英语呢， 嗯， 从初中学英语一直学到这个研究生的时候还有英语课嘞， 对， 还要去上听力课呢， 是， 这多少年过去了，小二十年了， 嗯， 小二十年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出去跟外国人，你简单的讲我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买什么可以， 嗯， 你要沟通一下比较复杂的思想，交流一下哲学家的思想的话， 嗯， 那是很困难的， 嗯， 还要磨练，大概过一两年才能过这个语言关，才能够表达出来， 嗯， 即便这样的话，你也不可能像那些就是从小在浸泡在英语母语的人那样可以引经据典，然后动不动就演什么乔叟啊、莎士比亚这样来表达你的这种， 嗯， 就是你会觉得你的从英语的文化气质上你就已经比那些人输很多， 大把大把的人， 这也是笼罩在很多中国人心头上的一个阴霾。 你都学了十几年英文，你出国你发现你完全听不懂人家说什么， 说 别人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嗯， 黄西嘛不是， 嗯， 他特别会讲段子， 嗯， 就讲到他去美国，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我才能听懂美国人到底在笑我什么， 啊， 在取笑我， 嗯， 嘲笑我都听不懂 这个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第一个，像圆圆刚才说的，中国的英语教育 需要改革， 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失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值得探讨，因为我看到这个南桥先生哈， 嗯， 这个也是从事教育方面研究很多，他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平心而论，你如果去比较中国的这个公众英语水平的话， 嗯， 其实这个进步是摆在这个是看得见的， 嗯 嗯， 普通人的英文水平或者说学校的英文教育的水平虽然说还没有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 嗯， 但是进步是很大的， 嗯， 这个我觉得说实话你要有一个纵向的比较来说的话， 嗯， 我觉得你得承认。比如说我有一个例子，我想到咱们一直以为日本人英语非常不好， 嗯， 但是我真的见到日本人呢，包括在这个我有很多朋友做什么日本的导游啊， 嗯， 他就说这个日本人，你中国人有一个印象觉得日本人的英文比中国人水平要差， 嗯， 但其实不是，日本人口音可能很重， 嗯， 但是他的英文的普及程度是不错的， 嗯， 就普通人你跟他讲两句他一般的能够听懂，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英语教育方面，你不是那种要你适应专业的训练或者国外生活的这样程度， 嗯，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中国呢，我自己的有一个感觉哈，至少在城市当中， 嗯， 英语的这个水平你要说满意还恐怕没有达到，但是真的是还可以的， 嗯，关键语言得用你知道吗， 对， 你看我们现在学语言基本上都是工具化的， 嗯， 功利化的，你考试嘛， 嗯，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例子吧，北京秀水街， 嗯， 北京秀水街的小贩们英文水平非常高，因为人家每天得用， 嗯， 而且据说还不仅仅是英文一门语言，人家可能会说好几国语言都 说得非常流利。这个你说到秀水街了，我这个知道特别厉害，人家有秀水街卖中国那个就是比较古典的那种笛子， 嗯， 看来听你讲一句话我知道你哪国人，不这个还不算，我用笛子吹 你 国家的 国 歌。这当然是关于秀水街的众多传闻之一。 人家是学人家文化， 啊， 你知道这个其实你看这次说白了改革哈， 啊， 它其实中间什么逻辑呢？就是 分数越高越重要。 不是英语降温，等于就能够学好汉语。 好、 但是这能不能画上等号呢？你说现在，当然我们学英语基本上是为了考试，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中考和高考把它的比重给降低了？你将来你就能够降低这个所谓的英语热吗？不可能、 重要性好。 你看现在 你不能够说我考试不考，但是平时就不用了。 我好像看到国家教委它有一个数据啊，今天看报纸，他说65%的人在大学里面花的最多的时间是在学英语上面。学英语干嘛？你说如果我要考研，反正我身边就有同学好几年都是栽在那个英文的上面，研究生考试。二一个出国，两大选择，现在就业又这么难，如果说我必须摆在面前有这两条路选择的话，英文我中学不好好学，我将来大学我是绕不开的。所以你说真正所谓的这次很多说因为是国内的什么英文这个教育市场过于的浮躁，已经开始竞争非常的不规范化，要给它降降温的话，那你仅仅是高考这个指挥棒你给它调一调，那将来我觉得市场上说不定会反倒是让它火上浇油。怎么回事？我中学没学好啊， 对， 那将来我必须没有办法逃脱的话，我必须得在额外的教育市场上去补回它呀。 这个咱们的教育系统是一环一环的，当然高考的指挥棒它是处在一个所谓食物链上游的这么一个地位哈。我相信他如果说在这个方面要是真的是全国性的推开的话，必然对于中国的英语教育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已经是全国性，你看北京、江苏、上海、山东都已经传来酝酿， 这个各个方向可能具体做法不一样，但是大的方向都是 英语开刀。 对，都是比如说山东要取消英语的 听 力， 对， 北京降低分值， 江苏说是不再加入总分， 整个退出， 对，还有采取说社会化考试的，以后可能英语考个级，你可能就分比如说 ABC 等，或者说合格和不合格的区别，你可能100分跟80分，你在高考里面拉20分的这个差别，以后这样的优势可能就很少了。 其实如果说到社会化，我倒宁愿说，不如以后就用托福成绩或者是雅思成绩来作为你高考的。 要真的哈，这个圆圆就提到了托福跟雅思的话，你要考托福跟雅思，那就是大大提高了现在英语考试的难度。你说？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这是作为一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本科高中毕业生来说，你具备一个用英文来听说读写然后进行这个大学教育程度、 这个我 而且是比较地道的英语、 托福这个考试我考过啊，所以我这个很明白的跟大家说，高考的英文考试那还是中国人出的，托福的英文考试那是外国人出的。 对啊， 这个你就像 你觉得是外语，不是你就应该是学外国人 出的、不是，所以说哈，虽然说托福的它还是考基础能力，但是它那个是在我看来更加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英语的水平，他那个是应试，有些东西不一定，当然你也可以准备哈，但是比高考的英语那应试的这种机械性要低得多，所以真的用托福雅思来代替英文的话，那我估计咱们的英语教育市场还得再蓬勃发展一下。 我觉得这不可能，你看首先一点你不可能让中国人这么多钱你让美国 ETS 给他赚了 没有啊， 二一个只要是 新东方才赚， 只要是考试中国人一定有办法你说新东方你上个托福班什么的，他至少从应试技巧上， 俞敏洪校长那时候还亲自下凯上课呢，给我们讲什么单词什么听力的，然后就告诉你，就在听力里面只要听到 apple pie 你就选好吃，只要听到 pizza 你就选难吃，正确率是100%，其他剩下什么都不用学，什么都不用听。 真土豪， 这是老一代人的革命经验， 而且我尝试了，的确是这样的。 好，不过这托福这两年已经改革了啊，现在估计已经不是这样了， 就不再问 pizza 和 apple pie 的区别。 现在已经，现在那个时候我估计 pizza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算是新奇的事物，你很难判定它好吃不好吃，你只能应记了。现在 pizza 我还得问它是必胜客的 pizza 呢，还是这个比如说刚后啊，或者说别的就各种 pizza 牌子的这个味道哈。咱们先休息会儿，讨论一下这个英语哈。有的说法这个英语的改革就把这个英语拉下神坛了，那光靠高考的指挥棒有没有那么大的魔力？咱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来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高考英语到底应不应该减分？好，就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很多人说中国人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啊，好，人就学不好这个英语，但是其实平心而论， 咱们的这个英语水平，全民的英语水平确实还是有进步的。 嗯， 比如说咱们下面先听到这一段哈，是这个在这个政策公布了以后，咱们的一位年轻的小哥在网上呢自己就发了一段中式英语的吐槽的视频。我觉得这段视频非常有代表性啊哈，代表性在哪儿？咱们先听完了再告诉你。 Some people hope that we can reduce the English learning for children, so they can release some burden and learn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ame time. The other people said, I can still operate the machine without knowing the ABC, although some authority have denied rumors. I think it is time for us to discuss this topic. The English is no longer important anymore. My opinion is very strict and clear.You must good study English. Let me break it down for you. Almost 1 out of 3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speak English in this world. Now it is time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f you don't know English, you can't handle well the games such like Dota. You can't figure out how to use the software and programs. Even the programming is in English. You even don't know how to fix your computer. If you misclick some button, you may say goodbye to your beloved videos. Just in a second.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you to chase the American series, Hollywood movies, if you don't know English so well. You must know some English so that you can get...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位叫做 Nick, 滔滔不绝、 啊、Nick 张的这个小哥， 笑眼泪都出来了、 啊、等会儿这口音是哪儿的，是唐山的吗？ 唐哥就是唐哈唐的走 我这有他这真的有的时候是听这个中国人说英语哈、啊、你有的时候可以分辨出来他是来自哪儿的。 嗯， 比如说刚那个是那个No longer anymore 那个调子有点 But 吧，我觉得吧、啊、我仔细听，虽然这个口音的确是很难，有点重、 哎、 但我仔细听他说的话都是头头是道的、 哎、等会儿哈、嗯、我想说这个我不认识这位小哥、 嗯、 但是我听他的这个讲话哈，你别觉得他是很幽默，这个口音感觉上非常重，其实这位小哥的英语水平是非常好的、 嗯、 这个我必须，一个是你听他所有的这个遣词造句，他对词语的选择、 嗯、 虽然说他这个调子有些滑稽，他故意的、嗯、 对， 但是往往是你能够学到这样的人，语言能力真的特别特别的强、 嗯、 这有的我之前看过有一个说这个英语学习的方法，就是你一开始学别人讲口音，讲特别重口音的话、 嗯、 你能够学会比如说唐山味的英语了，那你估计连这个伦敦腔的英语也不远了， 那不是一学就学到沟里去了 吗？这不一定哈，我只是说这大家不要这个光笑这个别人要， 我觉得事实上这就只有中国人会笑、 嗯、 如果你让一个外国人来听，比如说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去听、 啊、 他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听到里面他在讲什么的，他不觉得他的一个很怪异很可笑，因为你其实你觉得他跟老印讲的英语其实也差不多， 全世界哈，我这个得、嗯经常解释这个问题，全世界的人讲英语都是有口音， 对，有口音， 只不过你的口音是哪里的口音问题、 嗯嗯、 你有这个英国人的口音，有美国人的口音，有中国人的口音，有日本人的口音，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 嗯、 大家不必要因为自己讲英文有口音而感到任何的难为情或者说自卑、嗯、我觉得你如果说在你当然了，你去参加朗诵比赛，你当然可能要有好听，但是你一般讲话的话，我觉得你能够讲得清楚，你遣词造句能够明白，如果再高级一步的话，你的语法都是顺畅的，你词汇选择都是正确的，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好了。 嗨，自卑个什么呀？高考又不会考口语。 这个好，你就说了口语跟听力哈，像这种比较实用性的技能，正是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应试教育英语学了那么多年忽视的。你看山东啊，就把这个山东的高考英语听力还给取消了、 嗯、 这个就让我更加看不懂了。 这个我 confuse， 因为北京的这个中考的这个 它是增加听力， 是需要是减少笔试、 啊、 增加听力。 你说现在如果我们的 然后高中是减少， 我们的前提是建立在中国人的英语实用性太差， 嗯 啊，这个都词汇背了很多，但是开不了口，哑巴英语的话，你更加不能够取消听力了。 嗯、 你听不懂的话，你怎么讲呢？对， 对，然后但是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这个宋成祥他介绍说、 嗯， 为什么呢？是可以满足不同高校、不同考生对于英语考试及成绩的需求、 嗯， 还可以减轻一部分考生的备考负担。 好，这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 嗯、 另外的逻辑是在于什么呢？说中国人花在英语学习上的负担时间太多， 嗯、 负担太重。 嗯。 以至于耽误了你的 国学 的发展，哎，这个到底成不成立哈、啊 嗯？ 咱们一点来看，第一，中国人学英语的负担真的太大了吗？ 哎、 我觉得也拿一个参照来看，跟咱们学奥数比怎么样？ 奥数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上 的，奥数因为高考不是必考的项目， 就是花在比如说有很多人除了讨厌英语之外，我知道还有人讨厌数学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这个地区和每个人的天赋是有关系的。你看有的人他就是语言天赋强，你如果抛开 英语哈，英语它 是语法， 不管怎么说它不是中国人的母语， 是 你任何一个中国人你这个上来你都是挺难的，说实话要学一门外语。这个数学的话，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太多语言的表达，有一些思维方式啊是全世界人类共通的，所以说学英语肯定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学数学要难度更大一点。 这为什么说跟地区有关系呢？你看你在行外，你们老师可能平常就带你们去看的东西、阅读的材料和包括他的教学方法以及整个的气氛，会让你造成一种就是学英语好像身边的人都有这么一个气氛，就是你学习起来当然是接受起来会比较快。那如果是像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你别说学英语了，就连学语文学普通话它都是一个问题。像我们那儿就是一些老的老师，他普通话是不会讲的。我们上课什么历史课、生物课，他直接是用方言教的，那你怎么说呢？所以学英语的话，你首先口音这个上面你是没法要求的，已经有人教你就不错了。但是你放在这么一个本身教育资源和水平有重大差异的情况之下，但是大家高考又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不公平， 势必不公平。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很多人觉得你看现在学校的这个英语的分值跟语文的分值一样的高，那你看对于一个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说，他学好英语的难度肯定比他学好语文的难度要 更大。 但是你城里的孩子，你有这么多补习班， 资源 补习班又要上这个班，你就要钱啊，而且不便宜啊。你有资源的人，有钱的人，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但是对于那些可能这个低收入的群体，你的提高英语的这个成本就非常的大，非常难，就造成了社会不公。 在我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我没有办法去动用各种的手段去提高你对语言本身的兴趣，以至于对所谓的英国文学、英国文化的一些了解的话，我没有办法有这么高的要求。我首要的就是考试，我考试考出去了，那你帮你打开一片天地，以后你自己去探寻。 但是你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这里面有很多人问说，英语就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工具嘛，干嘛给他花这么大的精神去考？ 所以干脆就别 考。不是你考试要考啊， 就那索性现在我们不考喽，不考不就大家都齐头并进了吗？ 这都一样差。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英语是不是真的如这些教育专家们所说，它只是众多沟通工具、众多外语中的之一？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看。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计算机语言，大部分它都是以英语为基底来做的。你不管你是德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你还是埃及人也好，当你在学计算机的时候，你肯定还是用计算机的英语的这个语言去编程的。我还没有见过有什么用这个什么埃及语或者是罗马话来编这个编这个计算机。 所以对于咱们的那些国粹派来说，有本事 你 有一天用中文占领全世界的这个高科技领域，那咱们真的不用学英语 了。你先说回这个资源公不公平的问题，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逻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城乡巨大的差距，有的人学得非常的容易，他的资源各方面都非常丰富，有的人他没有条件，但是你不能因为没有条件于是呢把这条门槛给他降低了，让所有人都是往差的那个标准去。 这个我同意啊， 就短板效应， 你应该是要弥补资源。 我完全同意说现在的这个英语教育或者是咱们很多的这个教育都有不公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奥数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奥数的话你要提高的话，你在学校里没有办法学到奥数的这些东西，你必须要上外边去这个开小灶。但是解决不公平的办法是把这个英语的分值取消，它就真的可以解决不公平了吗？你要不就把英语全部取消，这当然是另外一种极端的方法，本身也不成立，又没有办法把英语全部取消，你只是调低了它的比值，那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他照样要考，而且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他在可能学校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反而少了，那他的英语水平就变差了，甚至可能造成全民的英语水平变差，这到底谁得益了呢？没有变得更加公平， 所以 反而大家的水平都变差了。 只要有考试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所谓这个降低率。 没错， 而且大家非常清楚，你一分呢、你就可能身后甩掉几百 人、 几千个人。 所以这个我说到刚才南桥先生在最近这几天发的一篇文章，他说这个东西你的做法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去投入 到 那些比如说你乡村英语的这个教学，你是不是应该给大家输送一些好的英语老师，或者提供更多的 教 育资源，教 材啊，或者远程教育，现在这个上网这么方便，你可以视频呢、对， 而不是通过说这个因噎废食一样说把这个英语就砍了哈，这样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也不明白哈，这个咱们有一些主政者在出台这样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想明白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哈。咱们先休息 句话。 好， 待会儿回来再讨论这个英语的高考。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班素， 我是圆圆。 咱们刚才说到了中国这个英语教学的水平哈，城乡之间有巨大的这个差异。咱们最近在网上就有流行一位北京的环卫工人，他应该呢是在南锣鼓巷这个旅游的这个目的地附近是扫大街的，然后就被网友发现呢，哎，这个高手在民间，要不然怎么说扫地僧扫地僧呢？人家原来是身怀绝技的哈，听一下这位，这个北京环卫工大爷的高超英语水平。 One day, when I was working at B at exit B, at South 南锣鼓巷 Lane, two foreign friends, who came from Sweden, who came from Sweden, and asked with a lady was near them, and they asked the lady, Chinese lady, but she shook her head. When I saw this,I came near them, and saw the words which the friends, the foreign friends, wrote on a piece of paper. 好，这位北京的环卫工人呢，这个有朋友就去了解哈，发现他在来北京之前呢，是山东的一位中学的英文教师，有过13年的教学经验， 真的。 这个哈，口音可能还是比较重，但是大家我还是得强调，大家仔细听的话，人家包括这个动词的这个语态啊、人称啊，包括他有一些这个复句啊什么，这个非常标准的 分句是完全正确的。 对，所以、这个、 说明他教出来的学生应该 对我说，可能你说英语不一定特别的地道或者特别的流利，但是考试应该还是 行的。那这样好的一位老师，为什么流落到北京来扫大街呢？ 这个各种众说纷纭了，有的人说他是要为了到北京来追求自己的梦想的， 追梦的。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吧，你看。看这个中国人的英语也不是那么差，对吧？你看这个北京的一位， 足以帮助外国朋友找到 目的地，对，足以帮助外国朋友找到目的地。然后非常，我看他跟这个外国的记者在交流的时候非常自信，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程度说 就可以了。之前还有他讨论他读过莎士比亚的什么什么书， 你看这个，咱们很多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莎士比亚也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英语教育，哎，为什么就很多人喜欢把它说，就是因为咱们英语花太多时间学英语了，所以咱们中文不会说了。这一派说实话现在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有的人还说在中学甚至在中小学要全部取消英语的教育，就是因为要给这个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留出空间和时间。 现在是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发现在中学里边，如果你早读课，我是问过我的那些当英语老师的亲戚们哈，他说早读课一定是英文优先，然后呢做这个作业时间一定是数学优先，你说阅读时间又是上网优先，所以真正是对于语文的重视程度确实是不行。怎么不行呢？因为你太熟悉了，你觉得语文每天都在活在语文的世界里，能差到哪儿去呢？ 大家一个很直接的印象，我估计你像中国人嘛，这个从小就讲中文嘛，这个语文还能 吗 还用学吗？ 因为你漠视， 对不对？ 所以就疏忽。但是你真正要考察你真正的功底的话，拿到汉字英雄去考你就知道了。 真是， 你会发现80%的词儿你根本听都没听过。这当然我觉得他出的题目 本身 确实是为了电视节目的这个收视考虑，他完全是为了比赛设置，最后拿冠军的不是你的两个小师妹吗？ 挺厉害的。 我看过他们一些准备的一些故事哈，说把整本词典都给背了。我还看过两集，有一个男孩说这个词呢在这个汉语词典里面有，词海里面没有。 回字有四种写法， 人家准备的时候他整本词海都给你用荧光笔画得非常的精确，但是说明什么呢？你现在其实会不会走入另外一个极端 就你现在所谓的要， 就我觉得你大可不必担心，我觉得大家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那我觉得你这样说来的话，所有那些说英语不实用的那个逻辑，放在这个什么汉字英雄也照样可以实用。 对啊， 你这个学的这些偏字歪字，或者是这种很冷僻的词，你在生活中根本用不到。 这个哈，我得区分一下咱们这儿概念。咱们现在说学一门语言的时候，你说的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我作为一门工具， 对， 我是不是日常交流。工作可以实用。第二种是语言学上概念。我比如说了解这个词的这个语言、语义、 语义学， 包括它的这个变化，它的包括有一些文学的这个扩展，这个是纯粹要研究这一门语言，这是非常专业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在咱们今天说我要学一门这个语言，你就是说我要学中文，你到底是要学说我要怎么学说汉语呢，还是要说我要学会这些，比如说康熙词典啊，或者说各种这个篆书隶书啊这种写法，这个其实是不同的层面。 其实它中间就是一个我刚才讲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什么呢，你英语降温是不是就等同于能够学好汉语，这跟香港一个例子非常像。 母语教学， 你知道香港当时母语教学它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正确母语教学，你看因为香港它是一个殖民地的历史嘛，所以当然英文它是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为了慢慢的恢复大家这个所谓的对于民族有一种归属感，教育部门就在90年代末的时候就推动这个母语教学，但是当时的反对声音特别特别大，大家的一个逻辑一样的，就是说呢，你用母语教学，那是减少了学生接触英文的这个时间，那势必会降低香港学生英文的水平。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就有专门的语言学家他去分析，他首先有几个误区，就是一般人哈，就学英文你学得好的话，你去回顾历史看那些学惯东西的大家， 是 他一定是在国文非常了得娴熟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学好另外一门语言，至少你要精通的程度的话是 语言的能力有的时候相通的， 相通的，你看钱钟书 他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一样的， 林语堂他们，你必须是学惯中西。而且余光中不说嘛，他说优美的语言哈，你是体现这个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个方面。他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尤其是中文它是沦于粗糙混乱的话，中国文化呢必然式微。这余光中的说的有道理。就目前你看现在的政策出来的话，是不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就大家用中文我每天都在用，但是你能够用到多精巧多优美多漂亮是一个问题。 这个哈，我觉得我完全不反对说要加强对于中文的这个学习，现在大家中文水平确实有在这个衰落的这个趋势，我同意。但是这个东西中文跟英文的学习是对立的吧，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吗？ 就有些人甚至说这个把学科设置中把英文和数学语文放在同等重要，其实是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 这完全是一种 拔的也太高了， 这个也过于拔的太高哈。学一门外语就跟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这个挂钩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怎么说呢，只能说明大家脑袋太一根筋了。你看全世界外语能力好的这个国家和国民，比如说我知道的 印度啦， 印度的这个外语能力非常好， 其实伊拉克伊朗的他们的 在欧洲葡萄牙的这个国民的外语水平非常好，很多的欧洲的小的国家因为他自己的母语可能流行程度不是那么高，他甚至本国的大学里面通用的更多的是英语这样的教学，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本国国民的普通随便抓一个人来会说两三门语言在看来是家常便饭，但是从来没有哎有一个国家说出现哎呀因为我们这个教学都在用英语，所以我们本国文化有受到任何侵蚀，反而呢因为这个语言第一有共通性，第二它增加了交流，你丰富了本国的这个文化，你就好像很多在文学上面很多这个中国的文学家没有办法被世界认识到，很大的一个程度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文艺的咱们的文艺工作者翻译的水平不行，本身呢咱们的创作者外语水平不行。 你不要说中文了，就是理工科现在基本上所有比较高就比较尖端的这些学科的论文基本上也都是英文发的嘛， 没错。 对，如果你从这个根子上去削弱了对英语的这种水平的重视和提高的话，有可能在自然科学上在其他学科上也越来越跟这个世界的研究的这种潮流 就会 脱 轨 了。 而且你看现在的一个思维的方向就是说关于文化自信这方面哈，有的时候 文化自信建立在什么上面，是靠把英语取消就文化自信了吧， 你真的是多虑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担心，如果你接触英文多了，你看这个什么 YouTube、Facebook，看一些外国的网站，外国的电视，你全部能听懂 啊，被境外势力渗透了， 担心了，洗脑了。但现在当然，你说我都没有渠道，你担心什么呢？我看都看不到。但问题就在于，你仅仅是学好了英文这门工具，真的就会被洗脑吗？你看，首先香港人其实一直是挺自居的，觉得自己英文水平特别好 啊。 但是有人也觉得，其实香港人的英文他也没学好，为什么说是这个英国你留下了非常完善的法治和这个民主的制度的话，就相较于大陆哈，但是呢他在于语文政策方面呢，他呢就是没有去试图通过英国文学和哲学来教育和驯化，就真的是从智慧上让你学到他那种思维方式，他这个是一个败笔，就没有从、 你说到这个，有人比较说英国跟法国的这个殖民地管理的方式，法国的是推行要把你们全部变成法国人的这种方式，但是英国的对于殖民地的管理从来没有说要把你们全部变成英国人， 精英制的， 对， 他是不能让你逾越到他那个层面上去的。 所以你我刚才说回咱们这个问题，说文化自信这个跟外语到底是什么关系哈？这个你往往是越是文化自信的人，对于外语的这个包容和接纳度也应该是越高的， 没错， 对吧？你看这个，你觉得美国人文化自信吗？或者你觉得法国人文化自信？绝对是自信。但是你要是一个作为一个会说一门外语的人，你在法国跟在美国或者在我相信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大家觉得你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哎，不过据说在法国掉河里，如果你用英文呼救，你是会被淹死的。 这个是关键，是说你本身最好能够讲法语，之后再能够讲一门外语的话，那绝对是非常好的。 哎，我想那个国家不丹，就不丹尽管说它现在 很小 、它是所谓最快乐的穷国嘛，它跟世界是隔绝的，但是不丹人的英文水平非常的高，这当然也跟它历史有关系，跟印度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呢它的传统并没有因为它懂得英文而有半点的削弱，这也跟历史有关， 传播开来了，因为英语好， 所以真正的传统它体现在你国人的生活方式上面。你去过不丹的人讲哈，他说他们穿的是国服，就男的女的都有这个制服，公务员必须是上制服上班，但是现在他们从94年开始可以看到电视之后，也通网络之后，店员会讲英文，导游的英文非常的流利，而且去到那儿呢也可以上 Facebook， 店书店里面都会卖哈利波特的英文的原版，但是你并不会觉得这个国家是抛弃它的传统，你从它整个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它只会对外界更加的包容，更加的欢迎，是更加友好的一个态度，沟通更 加流畅。 而且有一个意义啊，我自己感觉就是当你掌握一门外语之后，你去接触一个另外的文化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种自省的一种意识， 对自己的文化反而能够有更多的。 你如果说你每天就好像你跟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说哎，中国文化在这个地方是特别的，是不一样的。当你接触到一门外语的时候，一种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反而会去映衬你自己原来的文化它的独特性，才会让你有这么一个警觉的意识， 是 才去意识到自己哎，原来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不然的话，你完全生活在一种混沌当中，没有比较，没有差别，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会建立起来。 而且回到这个高考问题上，我觉得这个危险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真正那些有钱的人的孩子，他还是可以透过资源，就是学好外语。然后出国见世面，扩展眼界，但是真正那些草根的这些孩子们呢，他本来还能够依靠，就是说因为英语比重比较大，然后这个国家内派 就客观的被动上 对被动上，不管怎样你的总是要滴溜你往上走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一刀切下去以后呢， 差距 可能这个资源分配更加缺乏的话，那他们整个草根一族这些孩子们，他们这个接触整个外面世界的这个途径就被越来越缩小。 哎，真是哈，你看这个我父母这一辈就很明显的，你说现在会这个英语会说或者说的好，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在那一代人，就是说可能文革结束之后高考的头五届这样的，那个时候能够讲一门外语那是改变命运的，对吧？你像这个国门初开的时候，如果出国留学，这很简单的，你会说这门外语就可以去，不会说的你可能就不能去，你之后的命运就完全不同。对于比如说我又想说这个例子，马云先生今天非常成功阿里巴巴，但是你要归根结底要说为什么马云能够开始他的起步，这个马云是杭州电子工学院的一个英语老师，是绝对分不开的一个关系，有资源有能力接触到美国正在新兴的互联网，能够跟外国人打交道，能够去做互联网的生意，最早中国做计算机的这一批学生都是从英语系转过去的，所以这个真的是你不能够忽视一门外语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改变命运的这种能力，特别是对于很多农村的学生来说，真的你要以后改变命运的话可能也就指望着这个了。 好，三地话新闻咱们现在就聊到这里哈。我真的是觉得看到这个北京的高考英语改革真是让人， 他现在是有 觉得奇怪， 北京市是10月22号到28号他开放对社会可以大家提意见， 嗯， 如果这个大家有意见的话还是欢迎大家去提一下， 是，我相信应该有不少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的， 嗯。 好，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部分，我们关注到在香港一直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马尼拉人质事件，三年之后哈，仍然是处于一个悬而未决，没有得到道歉哈。香港人是这个香港人的话说不收获啊，就是不接受你的这个方案。那在最近的事情好像有一点转机，即在 APEC 上面，这个香港特首梁振英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啊向菲律宾方面提出了这个交涉之后呢，马尼拉市议会哈最近做出了一个同意向香港方面道歉，虽然说只是马尼拉市政府的，并不代表菲律宾这个国家哈，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马尼拉的，马尼拉也是这个菲律宾， 他们那个市长是他们的前总统， 对，那个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还是菲律宾的前总统，而且他话说的在我看来挺有诚意的，他说虽然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不是马尼拉的市长，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还是负有责任的，因此呢我们要道歉， 是成熟男人的态度， 哎，真的是哈，派了他的这个市议员啊，今天到香港来和这个香港方面进行沟通，当然了他的一个大背景也是希望香港方面能够解除对于菲律宾实施到目前为止的这个黑色旅游警示， 是没错，他也说呢，计划哈，想在11月呢是访问北京，返程的时候呢再途经香港，目的呢就在于，希望香港能够解除对菲律宾的黑色旅游的警示。 是， 目前呢他来到香港也会初步呢和这个人质家属就赔偿的事情呢进行一些商议呢，估计会在香港逗留7天。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来问问大家，你觉得马尼拉市长亲临香港进行道歉，他算不算有诚意的表达呢？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可以一键靠近来。